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隆福寺是老北京人记忆中不可磨灭的地标之一，承载着几代人的成长记忆。未来您可以在美术馆里欣赏完大师名作，到楼下品一杯咖啡，晚上在网红餐厅品饕餮美食，感受秋日京城的夜色魅力。将近600岁的隆福寺即将迎来凤凰涅槃，并将打造成为世界级文化艺术消费的目的地。隆福寺古往今来为什么是一个繁华热闹的聚集区？它又有哪些历史和传说呢？我是主持人黄燕，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东城区文联主席、东城区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张志勇。志勇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好。 哎，欢迎志勇老师，今天来我们节目做了特别充分的准备，要特别跟大家说，这两天志勇老师要把要说的这些景点真的实地又专门去走了一下哈，或者是去经过了很详实的了解，所以我们今天节目一定非常的精彩。那么志勇老师，我们先来说，前不久市嘎发改委传来了消息哈，隆福寺街区的这个修缮更新项目2期列入了今年北京市的重点工程计划，预计是明年竣工。那么建成之后呢，隆福寺街区将再添11万平方米的空间，将打造成世界级的文化艺术消费的目的地。那么隆福寺呢，也是很多老北京人记忆当中真的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地标之一了。其实我上大学那会儿，隆福寺那会儿还特别热闹呢。那会儿我们进城来，隆福寺是一个很重要的这娱乐的这个场所， 也是必去的一个地方。 对呀，有书店，有商场，还有那充满老北京风味的那种街巷，真的特别美。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明代的著作叫《地经景物略》当中就有关于隆福寺的记载了哈。 对的， 您给我们来说说，就是隆福寺有考证的这个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那么隆福寺建于明朝的景泰三年，也就是1452年、那么当时京城也是当时京城唯一一个禅博合一的寺庙啊，就是它是和尚和喇嘛同住在一个寺庙。那么雍正元年1723年重建成为纯的喇嘛庙啊，据说也是雍和宫的下院。那么隆福寺这个地区呢，它位于东四十字路口的西北侧。隆福寺项目地处的是东城区的东四片区，东至东四北大街，南至东四西大街，西至美术馆东街，北至钱粮胡同，这是这个地片的一个四至 范围。 对，那么隆福寺项目处在北京老城的核心区，距故宫博物院和东二环有1.5公里， 近邻，非常近了， 近邻王府井商业区，具有绝佳的先天性的区位和地段的稀缺性。而且它的交通非常便利，你比如说距离主干道的长安街1.8公里，而且位于地铁5号、6号、8号线3个轨道交通的交汇处。 那么提到这个隆福这俩字儿啊，大家想到最多的可能就是隆福寺大街了。但是刚才志勇老师您也说了，这里其实寺庙文化是源远流长的哈，也是非常的有名。那么隆福寺呢，曾经是明代朝廷的这个香火院之一，而且我听说当时还有南有夫子庙，北有隆福寺这么一个说法，是吗？ 是的，南有夫子庙，北有隆福寺。那么夫子庙建的时间就比较早了，夫子庙是建于东晋祥康3年。那么 这是指的是南京的夫子庙 啊，南京的夫子庙。那么根据王导提议啊，就是治国与培育人才为重，所以立太学于秦河， 这个南岸，所以当时啊就建了这个夫子庙了。那么明初改为国子学啊，后又改为了应天府学，1991年被评为了全国的旅游胜地的十佳。我们刚才说了，龙寺寺建于明景泰三年1452年，那么实际上到了清代和民国时期，曾是京城重要最重要而且是最热闹的庙会之一，并且因其以书籍和高端的艺术品交易为特色，所以又称为了文庙。所以南有夫子庙，北有龙福寺，而且龙福寺庙已有200-300年的历史了。据大清一统志记载，当时的大清一统志就载了，就是龙福寺每月之九之十日有庙事，百货骈田为诸事师冠。什么意思？就是百货非常多呀，你都数不完，而且在北京当时所有的庙事，他就是冠军了， 最大的 了， 诸事之冠哈。 嗯， 就是每月的这个是，就是农历的九号、十号有这个市集。 农历的九号、十号。 哦、 嗯， 那么刚才呢，这个志勇老师跟我们介绍了，南有夫子庙，北有龙福寺，当时真的是非常的这个热闹哈，而且这个龙福寺的里头的这个建筑也非常非常的精美。里头有一个这个佛典的藻井，据说是连紫禁城太和殿的藻井，跟他一比好像在工艺技巧上还要略逊一筹，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我志勇老师还专门去这个藻井去看了一下，一会儿您也会跟我们说一下这个藻井现在在什么地方啊？说一定要把这第一手的感受来告诉大家，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藻井。 藻井所在地就是现在的北京的古代建筑博物馆。听众朋友会说了，为什么又跑到那儿去了？那么这里头也有一个过程经历，一个小故事。 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古代建筑博物馆就是先农坛。 对，就是先农坛地区。 哎， 那么龙福寺藻井是国家一级的文物，所属的年代就是明代，上下共分六层，每层圆形的主框架上均有这种精雕和云纹的图案，特别是最下面的两层悬吊于佛像所占用的那间天花板之下。而在一二三五层上布置的有琼楼玉宇的天上宫阙，那么天宫下面彩绘有28星宿像，也就是在第四层和第二层的壁板啊有这种天花，而且宫阙里有仙人天女，都是这种精雕细琢而成，表情呢神态也极为的细致。我特别看了看啊，我拿照相机，我拿手机照完了之后我又放大，那么我仔细看了看，这里头啊有和善安详的，有怒目圆瞪的，有颔首微笑的，有闭目养神的，真是惟妙惟肖。 别看放的那么高，它还是这么精美哈， 还是那么精美。下次去我得拿望远镜去看了，看得更为清晰。 哎呀， 那么特别是这个藻井上面啊，上方有一幅星象图，那么存有1400颗啊星系在上面画的。 哎呀， 星云密布啊。据传啊，此图是按照唐代的一幅星象图绘制的，特别是在藻井的外围与室内天花板以及藻井的一二层均相平的为一个正方形的一个井方。那么其上边这种彩云缭绕中啊立着一个个的神像，而此间的天花像啊如藻井的第三层还有这个第四层的都有这个木雕的四大汤天王来支撑，所以也是非常的震撼。所以现在这个藻井了存在了这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这里面也是有一个经过。 为什么存在这儿了呢？ 因为当时啊这个藻井是在龙福寺的 正觉殿的顶部，正觉殿也是我们俗称的三宝殿， 嗯， 位于大殿的中心位置， 嗯， 当时大殿一共有三个藻井，那么下边分别坐了三世佛，比如中间的藻井下面佛就是释迦牟尼佛， 嗯， 那么我们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藻井就是在释迦牟尼上面的这个藻井， 哦， 啊，非常的精致， 嗯， 那么不幸的是1976年地震， 嗯， 地震呢就把隆福寺的这个藻井啊就震的给破坏了， 哎呦， 啊，因为当时为了出于保护就把这个藻井啊卸下来放到了北京的皇寺， 嗯， 1991年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那么这个藻井也被转到了博物馆，已成为现在的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那必须的，这么精美哈。那么刚才呢说到了这个隆福寺的这个佛典的藻井非常的这个精美，我前面还说它这个就是连紫禁城太和殿的藻井还没有这个精美，有这么一说吗？ 它确实非常非常的精美，你比如它当时复建那个藻井的时候啊， 嗯， 当时因为它得一块一块的卸下来， 嗯， 一块一块卸下来在装的时候就非常难装了，所以当时也引起了一些文物专家的关注， 嗯， 当时就请了一个也是这个叫吕俊阁的一个木匠啊， 嗯， 让他来装，但是他也说到了他确实有一个遗憾呀，就是在也请到了当时清华大学的梁思成的营造学社的一些专家， 嗯， 在装的时候呢有一些残缺的地方就没有完全的给他复原上去， 嗯， 所以留下了一些遗憾，即使是这样您现在如果亲眼目睹那也是非常震撼， 嗯， 而且隆福寺这次我们修缮当中我们也有一个想法，就是把藻井通过数字复原的方式， 哦， 啊，就是 5D 的方式让你能够清晰看到藻井的每一个微细的地方。 好嘛，现在 3D 4D 这都 5D 了， 啊，那么那时候大家将一饱眼福，就不用像我昨天似的用手机拍下来再放大了，这个非常清晰呀，啊， 嗯，让志勇老师这么一说我真的都好期待呀，啊，好想马上去看一看呀，啊，那么他这个藻井当时修建的时候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是吧？ 啊，对，当时隆福寺这是景泰三年1452年， 嗯， 当时敕建的时候，那么明也正逢明正统十七年啊，当时是明英宗土木堡之变，当时被俘了，那么明景帝继位以后啊也是提升于谦为兵部尚书， 嗯， 那么领导着军民抵抗瓦剌军队，第二年明英宗了被放回来了，所以就作为太上皇了，实际上就幽禁在南宫，南宫也就是小南城，就是我们现在的普渡寺一带，普渡寺皇室城一带， 哦，嗯， 那么明景宗为了提升自己的威望决定修建大隆福寺， 嗯， 而且他派工部的左侍郎赵荣等官员主持，每天一使上万名的民工进行修建，而且在明景帝还下旨啊，他下旨他说撤南内英宗木石柱之，什么意思，就把小南城的一些木头石头撤下来来建这个大隆福寺，那么应该说其意啊是一箭双雕，一方面修建大隆福寺借佛教的影响来提升明景帝的威望，第二呢是借此机会打击明英宗的声望，要告知明英宗和他的拥护者， 嗯， 你们要老老实实的啊，不要有非分之想。 嗯，还有这么一段历史啊。嗯，5155说了，那我记忆最深的就是隆福寺的庙会了。阿俊说，我对隆福寺街的记忆还是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比较深，之前呢去的，嗯，就比较少了。红果说，隆福大厦当年太火了，我还在隆福大厦买了一件长款的羽绒服呢，印象很深哈，啊。说那个时候隆福寺大街商铺林立，特别热闹，有丰年灌肠、护国寺小吃，还有长虹电影院等等。哎，我还对这电影院有印象里头， 嗯， 那时候。我记得看了一些就是当下时兴的影片，还有就是快到这个我记得是过年的时候，那会儿就有那个港台的那种贺岁片，我印象很深的在那儿看的。燕林说了，隆福寺小吃一条街，曾经的服装店那都是北京流行的前沿啊。 阿俊还说了，电影《甲方乙方》里演葛优他二舅妈的孙桂田老太太，80年代在隆福寺街开过店卖贺卡卖服装。 嗯， 哇哦，啊，真的是记忆回忆呀。那么咱们老北京呢有一句顺口溜叫东四西单鼓楼前故宫北海颐和园，前一句说的是市场是吧，东四西单鼓楼前，后一句呢说的是景儿，故宫啊北海颐和园。那么这个市场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按现在说法就繁华的商业街区。那么隆福寺呢当年还是京师著名的大庙会在这里举行，其实刚才志勇老师也说到过了哈，您说了它是诸市之冠嘛，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当时这个庙会啊，他们都那庙会上都有些什么呢？跟咱们现在春节的这个庙会相比，应该肯定是热闹多了吧？要不怎么能叫诸市之冠呢？哈， 嗯，它是这样。刚才您说到了，叫东四西单鼓楼前，天坛北海颐和园。那么这个前不久，我们在和姜昆先生有一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到了，我的东四西单鼓楼前，他说后边还有一句叫天坛北海颐和园，啊，正是像刚才您说的，那么东四西单鼓楼前，它是商业云集的地方，比如说东四和西单，包括鼓楼。楼前在古时都是做买卖的地方，所以商之于诚，商之于信，做买卖的人讲究诚信，这也是我们你看看诚信文化也是现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那么天坛北海颐和园了，您发现没有，它都是当时的皇家建筑群体啊，这个天坛是祭坛，北海颐和园都是皇家的建筑，所以它有它的非常大的影响力。那么在我们北京其实也有两个非常著名的庙市，叫是西有护国寺，东有隆福寺。那么这两个庙市呢也有它的特点，它是建于元代明成化八年1472年赐名护国寺。那么 您说的是护国寺。 护国寺啊，护国寺啊，建于元代。到了明代已经成为皇家的巨厦。那么清乾隆时期了就有庙会了。乾隆这个皇帝非常有意思啊，他这个舞文弄墨，曾经是这个十全功夫的一个皇帝，同时他又喜欢这种热闹，所以在乾隆时期了有这个庙会。因该庙坐落于西层，所以北京人就管它叫西庙。也就是说西边有这个护国寺，而且每月的初七和初八开庙。那么隆福寺是建于明景泰三年，那么明景泰四年啊，它是建成，始于皇家的香火院，自清乾隆期间，又是在清乾隆期间，它就是诸市之冠了。那么该寺坐落于东层，所以老北京人称之为东庙。每逢九十开庙，那么后期可能开庙就改变了，后期的开庙是一二九十，所以它和护国寺的开庙就显著时间上就不一样了， 错开了 啊。护国寺还是那两天开庙，一年呀，护国寺有72次庙会，但是隆福寺一年下来就有144次庙会。 隆福寺还是太市中心了，所以特别热闹哈。 对，所以而且他当时啊有东西两庙获最全，一日能销100000钱，多少贵人闲至此，衣香犹带玉炉烟。那么这也是北京的竹枝词当中之一，竹枝词啊，也就是源于的巴蜀文化，因为它有韵律，所以这时候北京也非常。还有一句话，竹枝词当中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逛庙常是人拥人，汗出头上挂灰尘，猛看好似小鬼样，不知游者为何姓。这个什么意思？因为当时的庙会，我们记住最早期的地坛庙会都是土，所以大家就是老北京也没有柏油马路，也没有石阶路，所以老北京那时候是说不下雨就是一脚土，一下雨是一脚泥啊，那刮风就是土。所以当时也说到了，就是隆福寺，一个是它环境不好，但是从这方面，从这个植株词上也听到了， 那时候的人人头窜动啊，人员人也非常多呀，所以大家就跟小鬼似的，脸上就是土，再出点汗，您想想， 土或者泥， 哎，非常热闹。但是庙会当中啊，也是这种珍奇百货啊，书画古玩呀，包括花鸟鱼虫啊，比比皆是，异彩纷呈，琳琅满目。包括还有一些杂耍的，这个小吃、煎饼、元宵。包括一些卖唱说书，双簧拉洋片，还有耍猴的，还有耍耗子的，卖风车的，等等等等啊。在吃的方面，在这个竹枝词上也有两句。 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大家特别感兴趣，能勾起很多回忆。 听众朋友们也猜一猜这是说什么的。叫喂羊肥嫩属精中。酱用清汤色煮红，日午烧来焦且烂，喜无膻味密喉咙。啊，这蜘蛛词还有一句是大铜壶里制煤柴，白水清汤滚滚开，一碗冲来能果腹，香甜最好抢阴海。那么这两首啊，描述的分别是一个是羊肉， 烧羊肉， 烧羊肉， 前面那个哈， 哎，和这个汤茶的蜘蛛词，那么文字非常朴实，也语言非常流畅，韵味非常优雅，你看非常美啊，读起来就把你馋虫都勾出来了， 可不嘛。 所以应该说这个在读者的眼前啊，这也勾起了我们对美食的这种欲望。 没错，我们知道现如今咱北京的这个金融街在复兴门这边哈，那我听说隆福寺当年也是被称为那个时候北京的金融街是吗？说那个时候的几大银行都云集在隆福寺这儿 啊。对了，原来老北京有一句话叫头戴马驹圆，脚踏泪连声，身穿瑞福祥，腰缠四大横。这四大横是什么呀？四大横是银行，就是银票的地方，横利、横兴、横和横源。除了横利啊，在这个朝内大街，其他的横和横源、横兴都是在隆福寺街的东口。您看看， 怪不得他那会儿叫金融街呢。 哎，对，他是当时清代金融街的所在地。 哦，因为刚才呢说到了当时这个庙会特别的热闹，我们呢编辑也找了一段当年的这个相声的片段，但是不是特别清楚，我们稍微听一点点吧。 前面的肩皮袄啊，连上五天，看样子好腿啊，最后的姑娘，一个住的这个茅棚啊，他了买的蒜啊，三十六的就买，八来八就卖六八。 这是一段年代非常久远的录音资料，来自侯宝林和郭全宝两位合说的相声《卖姑衣》。听说这段相声里很多素材就是取材于东寺这个隆福寺的庙会是吗？ 因为隆福寺的庙会啊和这个三官庙的姑衣店啊相离的非常近，所以当时啊这段老段子呀，那么它的原始的，因为我们现在说叫艺术采风，就来源于隆福寺还有三官庙。 三官庙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因为这条商业街的形成，跟这个灯市口的灯市还有隆福寺的这个三官庙都有关系是吗？ 啊，对的，因为这条商业街呀，在老北京还有一句叫东四西单鼓楼前，还有我们的灯市口。灯市口是每年的叫上元节，每年的正月初八到十八都有这个灯展的节日。在这个期间呢，古代女子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那么在这个期间女子是可以出来赏灯的啊。这个《红楼梦》当中，曹雪芹在写《红楼梦》那儿也表现了上元节的古代的一些情况。那么加上灯市口的这种上元节，还有三官庙，三官庙就是大慈仙佛宫，它也在朝阳门内。那么它是这个敬 天地水三神的这么一个庙宇。那么这个庙宇呢，在明代的末期，那么崇祯皇帝当时李自成要打北京嘛，崇祯皇帝坐不住了，所以传说有这么一故事。那么崇祯皇帝就到了三官庙了，就抽了一个签，抽了一个签，什么签啊？有没有的有。当时他特高兴，我大明有宝了。结果回到紫禁城，李自成越攻越近，所以崇祯皇帝又坐不住了，他有八抬大轿到了三官庙，找到住持说，住持说，我抽了一个签儿，说有没有的有，为什么李自成还往城内攻？后来住持拿到这个签儿，哎呀，大明气数已尽。 哦，为什么这么说呢？ 说为什么呀？你看那个有没有的有，是一个大没有那，一个明没有日，大明没有天日了，所以气数已尽。所以崇祯皇帝回宫之后了，就把妃子还有格格就给斩了，公主斩了之后，他就到眉山上吊而亡。 哎呀，原来还有这么一说呀。 但是之后呢，这个崇祯一听住持说这话，说此庙再不能上香了。那么果不其然，在明末和乾隆期间，此庙就没有上香的了。但是这地方呢，形成了一个孤衣店，就是卖一些衣服的啊，形成了这样一个超市。它和隆福寺啊，你看和灯市口啊，和这个东四地区这个商业呀、息息相关，而且连成了一片。 好，那么相信呢，通过志勇老师刚才的介绍，我们大家呀，对于隆福寺这个片区呢，已经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那么如今隆福寺要变成什么样子，未来又有哪些新的变化呢？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志勇老师来跟我们接着聊。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 听众朋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记载了晋察冀边区子弟兵和老百姓对敌斗争的战况，鼓舞了边区人民斗志，增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晋察冀日报是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1937年12月由晋察冀军区出版，1948年6月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为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播出时间9月3号到18号，每天7点50分、9点50分、18点50分、22点50分，欢迎收听。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跳水世界杯三米半决赛。现在出场的是甄优美，她优雅地走到板头，哇哦，踩板非常有力，空中姿态非常的优美，就看她的入水怎么样了。水呢？ 人生当然少不了激情与挑战，还有意外，但更少不了水。节约用水从我开始。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八点和晚上八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隆福寺是老北京人记忆中不可磨灭的地标之一，承载着几代人的成长记忆。未来您可以在这里的美术馆欣赏完大师名作，到楼下品一杯咖啡，晚上在网红餐厅品饕餮美食，感受秋日京城的夜色魅力。将近600岁的隆福寺即将迎来凤凰涅槃，并将打造成世界级文化艺术消费目的地。隆福寺古往今来为什么是个繁华热闹的聚集区？它又有哪些历史和传说？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东城区文联主席、东城区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张志勇。再次感谢志勇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您。关键是为我们做了这么充分的准备哈，花了好长的时间。说起家里的这个记忆里的隆福寺大街，7789说了，那我对这个小吃店印象很深，有很多特色的这个小吃。阿俊还给我们发了一幅图片，还这个说到了这个隆福寺的很多阿俊发了好多就那会儿的那个隆福寺那些小吃。刚才我在广告的时候还跟志勇老师探讨，可能大家对这个印象更深一些，是吧？阿俊还说，我刚才说到对长虹电影院有印象，看来这地儿没少去，因为我那时候在广院上学嘛，从那边坐车这是一条线，我就比较方便一些。4438说隆福寺那边卖的灌肠是北京最正宗的。哥大爷说很期待重温隆福寺，小时候没有什么机会去过这个隆福寺哈。那么说到这个隆福寺呢，刚才呢这个志勇老师也跟我们说过了，这里是特别热闹的一个地方，从明代开始就非常热闹。可是要说到一般的寺院，我们都觉得那不是一个就是佛门清净的这个地方吗？那为什么东寺的这个隆福寺这一带会这么繁华，会这么热闹呢？志勇老师， 隆福寺这一地带啊，它有它的特质的形成。我给总结了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就是历史形成，因为它明代的古代庙宇，在庙宇当中啊，上香的人越多，它的需求量越大， 香客多， 香客多，所以他要吃，他要喝，他走到那儿要用一些东西，所以慢慢的形成了一些人们所需求的一个庙市啊，开庙，每年的这个庙市呢，也就是这样，所以它有历史形成的啊，这种古代庙市。第二个呢，就是特殊的地理位置。为什么这么说呀？隆福寺它处于这个东四北大街，还有接近于灯市口，以及最重要的就是大运河南梁北运。那么从明代大运河的南梁北运的终点站，元代原来是积水潭，到了明代就转到了大通桥。大通桥是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的东便门附近。那么所有的南梁北运的这些货物要从朝阳门，也就是元代的齐化门，要 进入，所以您看朝内大街和隆福寺很近呢、啊、所以有些商人拉过来的一些物品就直接就囤到庙市里了，因为它成本低、 嗯、 所以了这是一个特殊地理位置。第三个就是人员构成， 嗯， 这可能是和其他庙会特别是和这个护国寺庙会有所不同的，因为它距这个皇城很近，有皇室王爷达官贵人，那么还有特别是在清代东郊民巷那是使馆区啊，好些外国人购物都到咱们的这个庙市啊，隆福寺庙市来购物啊，同时附近还有一些平民百姓以及南粮北运的这些客商们来到这儿也到庙市里去，所以这地方就人员的构成层次也非常多。 嗯，所以说它特别的这个热闹。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1951年在隆福寺兴建了东寺人民市场。 为了做这期节目，我这个采访了这个一些在隆福寺工作和在隆福寺附近住的一些老居民，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些信息，待会儿和我们听众朋友一块分享。 好好好好好，那这是刚才说的是东寺人民市场，东寺人民市场是当时是1951年兴建的。然后说其实要说到隆福寺，现在的朋友们印象最深的还是隆福大厦了，是吧？ 对，它是以隆福大厦为主要的一个购物中心。当时啊，当时我们就是从隆福寺后来建造了东寺人民市场。 嗯， 那么当年相比啊那个建造啊，就是当时就比较现代化了，你比如说地面啊整洁光亮，而且照明灯虽然是这个日光灯，但是日光灯后边有这个玻璃，当时感觉到挺新颖，因为玻璃反光啊 就更亮了， 它就非常通透，特别是在夜间啊看到整个货场啊非常通透。但是它北边呢后边也有一货场，后边的货场呢就相对比较暗了，而且地面也是水泥地、 嗯、 后面的货场主要是卖一些大件商品， 嗯， 所以相对于前边的百货货场了人员相对少一些。 哦，这是当年的这个东寺人民市场，但是在那个时候这就算是很时兴的了哈， 已经是很时尚的一个大百货的市场了。 嗯 啊，而且是北京人当时购物的一个中心。 嗯，这是这个东寺人民市场也火了好多年了，然后就隆福大厦了，1988年亮相的，是当时北京第一家拥有中央空调、引进自动扶梯的商场。我相信在大家的记忆里都有很多难忘的回忆。您知道前一阵我们同事还拿出了早年间的那个照片，我是没有赶上在隆福大厦直播，但是我们有几位同事他们是去过的，我还看到那个时候的那个照片，真的是满满的回忆、 嗯、 很感慨。 是的，当时啊就是由于它营业规模的扩建，那么人民市场租赁了隆福寺内的金刚殿、 嗯、 还有毗卢殿、法堂、东西两配殿等多处进行了改造、 嗯、 那么到1985年底啊，这种20多年当中啊，东寺人民市场在隆福寺内积累进行了基建工程10余项， 嗯， 建筑面积那时候建筑面积已经达到了29000余平方米了，同时 大商场了， 大商场了，同时着手对隆福大厦的这种兴建，到了1988年这个兴建基本完成，大厦当时的总面积是47000多，而且主楼地上是8层，地下是3层，建筑总高度36米，当时啊、 嗯、 就属于挺高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大厦了。 嗯， 特别是大厦内配有9台的冷热风幕和空调，当时也是非常现代化了。 嗯， 那么各层的天花板都有自动的这种喷淋，包括自动的排烟和警报系统，当时应该说在消防方面也是属于很先进的呢。 嗯， 那么大厦当时有10部的自动的上下扶梯，每部扶梯每小时客运量达到了8000人次，所以那天您想想，每小时8000人次，而且顾客的流量最高峰每天要接待15万人次，由美国、西德、 日本等投资合营的30个厂家在大厦举办这种外资投资产品的展销会，使大厦的这种信誉和在这个国内外的知名度有了极大的提高。应该说1988年隆福大厦这种建成营业是当时北京最先进的百货商场，而且与西单商场、王府井百货、东安市场并称为京城四大百货，成为改革开放后百姓购物的主要场所。 大家应该是对于这个地方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哈。这个5434这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说了，我去过隆福寺的商场，哎呀，那个年代是挺有名的了。他说不过自打隆福大厦失火之后就不那么火了，但那个时候真火哈。 我采访当中有些老同志六七十岁的，他们就说，他说当时我到隆福寺那就坐车106、钱粮胡同下车，走钱粮胡同到隆福寺，还有坐104的，从这个美术馆东街下车。你看他都当时，他现在记忆犹新啊。下了车之后，而且到隆福寺那条还有一个，隆福这条街还有一特点，它集聚了长虹、东宫和明星三家影院，所以也称为影院一条街。刚才好多朋友都说了长虹影院， 我就有印象，长虹影院就在那条街里头，因为 对， 所以我印象特别深。 在这三个影院的最西侧，而且我们有一同志原来在长虹影院担任这个书记，他就跟我说，他说当时长虹影院每天的早场没开门之前排队购票的得有100来米了， 火 就是一场连一场的，这电影在放，所以当时的电影也非常的火爆。 我还记得这条街，因为我记得这个下了车之后走过来，这条街的最东头有一家中国书店，我那时候特别喜欢。 哎，对了， 是吗？ 对，因为它为什么叫文庙啊？它卖一些文玩和图书啊，书店，当时的一个老书店。 我当时就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它有那样的一些这个就这种古籍的这种书，所以那个时候觉得好新鲜啊。 是的，而且这个卖一些古玩呀、工艺品呀、什么青花字画啊等等。要说起小吃来，可能听众朋友们就更有的说了。你比如这个白魁老号的涮羊肉啊、满福楼啊、灌肠、年糕、糖耳朵等等。我们有一居民在这个钱粮胡同住，他就说呀，他说当时我们家一家啊吃这个涮羊肉，那涮羊肉的锅是什么2米，这个直径啊在2米，你想多大的锅呀、而且散客也可以，一人一个格子，您去了不认识也没关系，您买完羊肉您就在您那格子里涮，而且当时的羊肉的这种蘸的佐料啊也非常的老北京味儿、有这个芝麻酱、韭菜花、酱豆腐啊，有时候吃点糖蒜，你看看这个涮羊肉非常过瘾啊。 阿俊说了，遗憾的是忘了留两张当年隆福寺小吃店的餐票了，还是老式的那种、那会儿都是就先买完这票然后到窗口去拿去、真的是好有特色。他说70年代的时候，我们家院门口的一位老奶奶帮着看一个小男孩，说那男孩的妈妈就是东四人民市场的售货员，想来这个男孩现在也已经40多岁了。这个时光荏苒呢、然后这个有礼貌的猫还说出还说了一传说，说隆福寺当年去挖出过神兽是吗？这是大家的这个民间流传的、 这个民间流传，这个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当时就挖出了一个神兽，而且、有人说是写着一个金字一个兽字，还传说是当年刘伯温这个埋下的。但是那个年代啊，因为当时建庙的时候我们是明代景泰三年1452年，刘伯温那时候早就不在人世了啊，他就是很早就不在了。 所以阿俊说，刚才我说起隆福寺的东口的中国书店，还专门给我发了一张图片，特别感谢您。红果说了，隆福寺大街当年我可没少去，没少在临街的商铺买衣服、包、鞋、丝巾、饰品，沙冰太好吃了，一路的逛吃啊，那时候还好年轻啊。那么隆福寺呢，应该说现在啊，咱们北京加大了文物保护的力度，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也迈入了新台阶， 推动北京老城整体保护和文物的合理利用也成为了现在加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这个重点哈。那么这个隆福寺的这个改造，志勇老师，您觉得对于助力咱们北京老城风貌保护和城市更新，打造这个老城复兴的新地标，有哪些示范性的作用呢？ 应该说隆福寺的叫城市更新与改造啊，包括街区的更新和整治啊，应该说是一个对北京城市发展的一个示范性的项目。 对，现在这里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更新改造呢？ 隆福寺这个街区的修缮更新啊，是范围啊，是四至范围，一个是北至前梁胡同，南至东四西大街，西至美术馆东街，东至东四北大街，总占地面积 15.5 万平方米。那么北京隆福寺现在已经完成了一期的改造，那么一期包含着隆福寺大厦和原一商园区，这个面积是 7.5 万平方米，目前已完工并稳定的运营。现在进行的是隆福寺项目的二期，包含着隆福寺广场、长虹影院、地铁六号线、东四织布地块，未来打造文商旅复合空间和国际文化交流体验区。那么特别是可期的是什么呀？将来将打造故宫博物院的五 D 啊，一些故宫的一些博物将通过五 D 数字化的展示给我们的听众。 所以这里是还要因为前不久北京提出要构建这个故宫、王府井、隆福寺三点连成的叫文化金三角，是吧？ 对的，这个文化金三角啊，现在是在打造的文化金三角。实际上文化金三角它是一个，你比如说现在的故宫、王府井、隆福寺，它也是北京文化中当中的城市崛起的重要的标志。那么文化金三角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非常的丰富，能够挖掘出的文化内涵也非常多。你比如说的历史建筑、名人故居、生活遗迹、历史事件、非遗传承等，应该说对这些资源的梳理整合，整合成金三角 IP 地图，以便充分利用本地区的 IP 优势，特别凸显了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四个文化，这个金三角，比如说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和创新文化。在古都文化当中，它就是以故宫，因为这里头有故宫，以故宫多组皇家建筑群为代表的这种皇城的文化，也就是现在我们古都文化，我们中轴线在申遗啊，这是重要的一部分，包括老城保护的十大要点啊，凸显了故宫文化。第二个是红色文化，你看这条线路上，因为将来的这个文化金三角您可想而知了，比如说我们从故宫到隆福寺，肯定不能飞机飞着去，肯定你要是骑车或者步行。那么这条线路上有哪些？那么这条线路上，你比如说我们凸显了北京的红色文化，这个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的旧址、抗木易斋等等，都在这条线上，也是代表着红色文化。那么6月25号，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来到北大参观了主题展，那么他就说到了，他说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的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我们党在北京早期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在建党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他特别提到了要更续红色血脉，你看这就是在金三角当中同样体现了北京文化中心区的红色文化的概念。还有一个就是京味文化，老北京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胡同，那么京味文化在这条线路当中，我们这次隆福寺改造当中突出的第三期，第三期我们要对280个这个院落进行改造，申请是腾退，那么就是老城保护嘛，四合院的这种保护，而且这种四合院 胡同文化当中也蕴含着民俗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它是京味文化的重要代表。再一个就是创新文化，比如隆福寺，以隆福寺为主的文化产业、文化事业，以及王府井地区，我们现在也在打造叫王府井商业文化带，还有这个各种的文化文旅，这个文旅商结合的创新展示带，以及与文化服务相结合的这种文化创新，也是一个文化创新。所以金三角啊，我 文化金三角， 文化金三角。所以我总结文化金三角啊，它不是三个点，不是金三点，也不是简单的两点连一线，它是一个通过金三角的辐射力，整合资源，盘活潜力，激发活力，从而获得更大的区域发展动力，同时增强文化的自信力，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这个一个点。 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现在隆福寺这一带也已经成了很多新的这个网红打卡地，在这里哈，大家也很喜欢去。那么最后呢，志勇老师来给我们描绘一下未来隆福寺地区的隆福寺地区未来的美好愿景吧。 569年历史的隆福寺曾经是繁华时尚的代名词，同时也经历了许多磨难。隆福寺不仅描绘了一个老北京的兴衰故事，更是这座城市不断革新的缩影，传统与现代文化交相辉映，中华与世界文化相互协调共融，未来美好的愿景可以用16个字，就是古今隆福，开放首都，国际地标，文化四合。相信在老城保护和街区更新中，通过涅槃重生，隆福寺定会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和世界名城以及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打造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为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交出一副满意的答卷，未来可期啊。我们共同期盼隆福寺成为广大市民和国内外朋友的又一网红打卡地。 说得太好了，通过腾龙换鸟、蜕变归来的隆福寺商圈已经跃升为北京文化消费的新地标了，也为老城更新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可推广、可借鉴的路径，也让我们祝福这个将近600年的隆福寺，就像浴火重生的凤凰一样，重新成为我们北京文化消费的一张金名片。也特别感谢张志勇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花了这么多的这个心思哈，整理的这些资料特别的棒，谢谢您，有机会您再来。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好，谢谢。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金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方向都改不了嘴边的一片坚强，你说迷藏的那小气量，没看穿的是刺脚的老城墙，糖葫芦的冰沾一圈在嘴上，捕捉旧时光。二月的雪花什么都不怕，它最怕艳阳，你等着春天的雨尖冒出那面墙，颐和园夏日的波光，那年的船上有一段口琴，代替了谁划过的木船桨。我走不出去的永远是你眼眶，他笑得像绿幕光，打得似针片边疆，你晃着我的摇篮说你是我的故乡，你晃呀晃就晃出我赤子般的泪光。